天空，守护着大地的和平。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里。

流水共同走长高山流水共同走长高山流水 放过